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everyone，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 Henry 老师一来就证明啊，周末快到了。 Yeah， it's almost time for the weekend。 所以啊，开心的来学习。好，今天呢是老友记第64课，场景是什么呢？像老友们一样学习他们的精神。从 Chandler 学习什么呢？今天和下周的主角都是他，学习他蠢蠢的萌萌的。 Yeah, and learning about how he appreciates the finer things in life. 我们有一个专用的一个句子， He appreciates the finer things in life. Okay, 那这个 finer things in life 这个就是那种，比如你去一个 spa 呀，或者你洗澡的时候有那些很多的 scents and oils and bubbles 这种的，所以我们就说 he appreciates the finer things in life， 就是生活中的那些精致的东西、啊、 对，一般是比较就是 you know 我们会想到就是 like you know like people in the upper class 会用到的东西 啊、哦，对呀、啊，就上流社会啊的人们喜欢过的那种精致的生活， 对，他能欣赏到这些，就是我这种人肯定就是啊、OK好，一般，可是 but he 他可以欣赏到这些东西 哦，他可以欣赏到这些东西、甚至他自己愿意去尝试这些东西。 Yeah, and he enjoys it, you know. For other people 可能就觉得 不就是 you know 起泡泡吗？ Isn't it just a smell? Whatever, 你洗澡的时候还需要有别的味吗？不用了， you know. So, you know, other people are just uncivilized. But Chandler is not. 和 Chandler 相比，其他的人真的是完全没有开化， 对对，没有文化， 没有文化也没有开化，都不懂得过精致的猪猪男孩和猪猪女孩的生活。 猪猪，我听到的是 精致的猪猪男孩和猪猪女孩。 Okay, I just learned something new. Henry 老师，人家生活中 picky people， 哎 ，Henry 老师生活当中都是很简单、干净利落的那种。 Yeah, 干净。 洗澡就洗澡，泡什么泡泡浴啊？ Yeah, 真是矫情。 Yeah, what's the point of that? 有什么可泡的？搞不明白有什么可泡的。男生洗个澡啊，淋浴刷刷刷结束了，是吧？那个泡什么泡泡浴啊 ？Yeah, not necessary. You're already clean. Like what? If you smelled bad, and then you wanted to put some kind of scent on you,、that makes sense.就特别合理，对吧？ 对，就是你身上如果说体味很重的话，你去弄点香料啊、香水什么的，这是合理的。 Makes perfect sense, right? 但你洗个澡 ，You're already clean, and you want more smells? I don't understand. 啊，你看，你已经洗干净了，还得弄点香香的， yeah, 这就不能理解了。 I don't get it. 你看，汉俊老师逻辑就不能理解了。 My logic is perfect, and I don't understand. 正常逻辑。Yeah. 那有同学说，我们家浴缸都让我用来放什么呢？都放杂物了，你看。 杂物。 女生还是女生。 Nice。 实在是不适合洗浴缸。浴缸其实挺浪费水的，大家觉得吗？ Yeah。 是吧？ Yeah。 啊，咱们就说 Chandler 吧。Chandler 这个人呢，他喜欢爱开玩笑，肯定的哈。 And he's very sarcastic。 爱挖苦别人，也爱自嘲。他曾经啊，对 Rachel 说过啊，安慰的话我不会说。啊，需要我讽刺你吗？ Yes, 对， 他是这种。 Yeah. You need me to be sarcastic? No problem. 但是他也喜欢耍宝啊。 耍宝。I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but 萌萌哒，很可爱。 Oh yeah, yeah, he's good at that. 是吧？所以今儿这一集就是这样的哈。他本来不喜欢排斥泡澡。 嗯哼。 但是呢，在 Monica 的说服之下，他尝试了一次。哎呀，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It's amazing. 哇塞，这种 finer 是吧 ？The finer things. 真是好， 终于感受到了 这种精致的生活，真是好啊！点个香薰呢、啊，啊，点个蜡烛啊， yeah. 啊，泡泡澡，听听音乐、啊、 ，enjoy yourself, relax。然后结果自己在家泡的时候呢，泡出问题来了，不太熟哈、啊，流程不太熟、啊、出了问题。 He likes it, but it's weird. It's weird. It's unnatural. 他会感觉不太自然的感觉。 对。 It's weird, you know. 大男人啊，秒变精致猪猪女孩，这是这一集的反差萌，一会儿来学习哈。 嗯。 好，首先呢，咱们来回答回答上周啊，同学们有什么精彩的问题 ？OK 啊，第一个来自我们在美国读书的一位文文同学啊， 嗯， 他想问这样一个问题， 嗯， 嗯，晶晶您好，是这样的，我在复习金牌音标的时候，因为我对 L 这个发音一直不会，所以着重听了一下。那我现在是在美国念书，然后法学院有一个学位叫做 LLM， 那。我以前一直发音发成 LLM， 但是我的老师经常把这个学位的名字发成 LLM， 就说得非常快，而且连起来我第一次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说后来才知道说的是 LLM。想请教一下汉文老师，为什么这里那个 LLM 会发得这么快变成 LLM？ 谢谢。 好，谢谢，别小看哦，这个就是美国人民实际生活中的发音哦。 Yeah, okay, so 文文同学，我刚听到你说了两次，你模仿这个你的老师的发音，然后你说的是 LLM， 所以这个后面的部分出了一个问题，有一个 LM 这样，其实他们不应该不是这么发的 ，OK， 除非你的老师。英语不是他的母语 ,OK? 那他们在干什么呢 ?What are they doing? 就是其实我们学的是需要学连读 ,OK? 那记得连读专注的是发音 ,OK? 而不是他拼写成什么样子然后就这样发出来。两个 L, 一个 M, 你怎么样拼写也就只能发成 L, 对吧那我们要看一下每一个音节的发音 ,OK? 所以 L,然后 L 这个时候要连读 LL 所以你会听到一个 LL OK 然后 LL 发成 LL 你要连到 M 所以就变成 LM 就变成一个 LM 的音所以不是 LLM 这样而是 LLM 然后你说的快一点呢稍微弱一点呢动作稍微收回一点就变成 LLM LLMLLM, OK, 然后 M 有一个重音有个重音一般就是三个字的这种的 acronyms, 或者 initialisms, 我们就会把重音放在最后的一个字母上。所以这是为什么你刚刚顿了一下 LLM, 这样因为你听到了一个重音可是你以为是一个发音上的变化、 嗯、 可是其实发音是纯粹的连读然后在 M,LM 的这一段呢加了重音 LLM,LLM,就这么说的 对其实呢并没有什么异常 嗯， 就是一个 LLM 对 同时连读起来把重音放在 M 上面了 对 而已哈， 稍微快一点弱一点可是怎么样也是一个连读 这就告诉了我们第一基础的音标的发音很重要 嗯， 你要是还没有搞清楚要反复听我们以前的金牌音标课程 嗯哼。 第二就是连读的重要性、 嗯、好 那么我们先过渡到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个同学问了一个连读的问题在路上他说 okay, 老师、 嗯、 如果口语中我们说话说得很慢的时候、 嗯、哼 我还要不要连读呢 Yes 当然要连读 Yes、所以就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慢的时候也需要吗、首先我们要定义这个需要不需要是为什么 OK、你对方的这个美国人或者英国人他怎么样说得多慢他也会连读 ,OK? 英文的连读会比中文的这些连读呢就是夸张多了 ,OK? 西方的这些语言的体系都是这样的。然后他说的多慢比如他说你好 ,OK? 他说 ,How are you? 还是非常连贯的 ,OK? 所以这个需要的定义就是为了让你可以听懂对方说的话。OK, 如果你想要每一个字都咬出来咬得很清楚也可以对方能听懂可是你能听懂他吗就不见得了。所以你说我说的慢需不需要连读那当然不用最好是连读因为对方听得舒服不然他就听到每一个字都在强调可是还是能听懂。那从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你想要能听懂对方呢那你必须要学自己会连读因为你能说你也能听懂。 嗯我们呢给这种说话的方式起了个定义叫连读。 嗯 实际上人家美国人民觉得这就是正常读法。 对这不是像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诶等等你忘了连读。大家就是这么说话的。 对 对。 他就是这么说的天天都这么说。 嗯、 西红柿不叫西红柿叫西红柿。 你是不是也是这么说的呀？ 对对， 对不对？ 对，那这个例子也很好。然后就中文，比如我们说不知道什么这样的，这些都是我可能学生会说，这是方言或者这个不正规什么这样的。那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没有一个更好的说法了。可是你要把它想成就是英文的发音中所有的都是不知道，然后凶事儿。OK， 就只有这样的，在口语中，这不是方言，这也不是什么非正规的，就是这么说的。 就是这么， 除非我们在说一个字的时候。才不会连读。 哎，那是罕见的。 对， 咱们课堂上学的英语跟人家实际生活中的使用的英语是有差距的，有区别的。 Yeah. 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咱们呀，要学完课本以后，再跟着 Henry 老师学地道的连读，一定是重要的。 Yeah, 所以现在所有在外国的同学，你只要学过连读，你出去以后，你都发现。就是这样说的。 Yeah, that's how they speak. 我们还没有加进去别的问题，就比如什么地区不同的说话的方式，或者口音，就是这些都还没有考虑到。我们要先学好这些，就是实际发音的规律。 对 对。 好，第三个问题哈，来自我们的 Molly，他说有三个短语哈，mean to do, plan to do, intend to do。这三个短语都是打算做某事儿吗？是不是有区别啊？有一个题呢是这么说的，说 I'm feeling guilty. I have been meaning to call my parents for days. 我有一点负疚感啊，我几天来呢，我是一直打算给父母打电话的。但是呢 ，but I still haven't haven't got around to it. 就我仍然还没有打，是吧？ 对， 所以这句话。他翻译地道吗？就是 mean to call my parents， 是打算给父母打电话的意思吗？ 这个还挺地道的，只有后面这个 I haven't got 的这个应该是 gotten， 语法错误。可是这个 I have been meaning to do something 很常见，尤其是针对就是这种情况。那这个 mean to do 就是你在强调的就是 mean， 就是比如我说，it has meaning。这件事儿非常有意义。OK， 所以这个 meaning 在这方面的意思呢，就是带着这个意图。OK， 我是有这个意图要给我父母爸爸妈妈打个电话。OK， 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因为你在强调这个意图是抱在心里的。OK， I've been meaning to do something。那如果你说 I've been planning to call my parents， 当然意思是一样的，可是它这个语气有点不一样。就是 plan 呢是计划性比较强的一个重点，而不是你就是心里抱着这个欲望这个意图这样的，所以意思就有点不一样了。plan to do 就是有点像这个东西做完了打个勾，画把它画掉，然后就完事儿了，然后就可以 move on。所以针对给父母打电话呢，可能用 meaning to 或者 intend to。会比较适合 哦，等于说 mean to 和 intend to 都是内心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意图要做事儿了。 对， 好 ，plan to 就是计划性更强，要落实的了。 对，所以这个 plan to is not 就是 it doesn't have any emotion， you know 啊，这种啊短语的比较很好。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在想，我该用哪一个呢？该用哪一个才正确和地道呢？ 对对，就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对， 好，大家也可以多查字典，看看人家例句，自己去分析分析也好哈。问题回答到这里。来进入到今天的情景学习，第八季第十三集。本来排斥泡澡的 Chandler 在 Monica 的说服之下尝试了一次，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呢，在自己家洗泡泡浴的时候出了点问题。 Hey, what's wrong? I drew my own bath, but I did it wrong. The water's tepid, the salt didn't dissolve, and it's now lodged places. And the scents I use don't complement each other. Eucalyptus and chamomile? Oh. What? The bath salts.They're starting to effervesce. It's different. It's interesting. Okay,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Yeah, sure. So what was going on with you today? Well, I actually had the weirdest conversation with Joey. He was talking about rules and right and wrong and... I had the exact same conversation. You did?What was he talking about? I don't know. Joey hasn't had this much trouble getting out words since we saw him in Macbeth. That was a long night. 这一段前面泡澡的部分啊，算是那种为就是那种情景，就是我们啊听了一遍以后听不太懂的情景。对啊。 Yeah. 他有些 单词、生词、生僻，然后间接影响了我们的听力。 嗯、这个是为了喜剧感的。OK， 平时就是口语中说话呢不会这样说，可是你可以听到他说的时候，就大家就笑，有笑声 ，right？ So why？ Right？ 对，那就讲呗哈。 It's because he's super professional， 突然间特别专业，专业词语都用得很好。You know, 哦、嗯，用的那些泡澡、专业、精致生活的词语用的很好了。 对， 你大家听到那个水的声音了吗、嗯？还挺惬意的。 对，还有那种就是背景音乐啊，就特别温柔的，然后催眠 的，舒适 的，对， 就是 finer things， yeah, the finer things， 背景该放点小小的背景音乐，就像你在洗个什么， 在一个 spa， 对， 就在一个 spa 一样， 在 spa 一样，哇，今天这课上 spa 的感觉， 嗯 ，Monica 一进屋的时候就听到 Chandler 在里面大呼大叫，快过来看看，快过来看看，好 ，Monica 就推门而入说 ，What's wrong？ 怎么了？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对，什么不对劲的？嗯 ，What's wrong？ 这个是我们中学课本里就学过的词。 Yeah， What's wrong？ 大家都知道。 嗯哼。然后 Chandler 就开始特别专业的解释。OK， 他说 ：“I drew my own bath。” 怎么理解？ 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就是口语中会用的。可是就是 bath 是那个怎么说？浴缸是吗？ 浴缸。 那个 bathtub 是浴缸，那 bath 呢是浴缸带水的时候有一个专门的词 bath，a bath。 就是 中文好像就只能用动词了，就洗澡，对吧？ 泡浴缸。 泡浴缸吗 ？OK， 好，是个动词吗？泡浴缸。 泡浴缸是。 哦，行，好好。So he drew his own bath。那 draw 的这个呢？这个动词是专门搭配 bath。 本来它是画画的意思，对吧？ 对，因为 draw 它有这个动作，然后就是抽的意思，其实就有点像抽，所以你画的时候，你的手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大家看不见，可是我做的非常清楚的一个动作， 有一个划一个抽的动作。 对，包括你比如拔一把剑，这也是叫 draw， 拉出来吧。 对，拉出来的这个动作，然后你拉抽屉的这个动作。所以这是为什么抽屉叫 drawer，是可被抽出来的， 可被拉出来的， 可被拉出来的。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用 draw a bath 呢，以前应该就是因为我们要抽出水 ，we have to draw water， OK， from a well， 所以从那个怎么说 well 井 里面拉水出来，这也是一样的感觉。那现在就一直传到现代的生活了，所以我们还会用 draw a bath。 那就是给自己放洗澡水。 对，就是这样的。Yes. Okay, I drew my own bath, but I did it wrong. 结果呢，我好像弄错了一点什么。 对，然后他特别失望的一个语气，就有点像他就是这一周花了不少的时间在那边读啊、研究啊、上课啊、好好学习啊，然后今天就考试，你能不能做出一个可以在 SPA 卖给别人的一个服务出来？特别特别失望。But I did it wrong. 结果呢？没搞好， 对，我搞错了， 没搞好。 然后他就开始批判他自己，他就说 ，The water's tepid。 你看水呢是 tepid，什么感觉？ tepid 呢就是 温水， 对，就不是热的，这个温度是不对的。 温度是比较温温的 tepid， 对， 新单词。 对，然后 tepid 就有一点像almost body temperature。 就像是跟身体体温匹配的那个水温一样， 对对，差不多进去的时候就没什么感觉。然后他就说 ，The salt didn't dissolve。 好，你看我们周二才学了 dissolve 这个单词，就是融化，对不对？ 对， 盐融化。哎呦，盐没化，这个为什么有盐呢？就是洗澡的时候那种浴盐。 哦，浴盐，对，我们叫 bath salts， 用来洗澡的盐叫浴盐啊。用过吗？ 没有 ，no。 想用吗 ？I guess。